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四十集。 因为时间已晚，大部分人打车回家，上官凌霄挨个询问家庭住址，把同学分组，又出去拦车。夏九家觉得上官凌霄一直渴望当官，也许真挺适合。夏九家发扬风格，最后再走。三九天的 CC 市晚上气温零下20度，出租车又非常便宜，供不应求，很不好拦。夏九家冷，用空着的手轮流捂两边耳朵，他没戴帽子也没戴围巾，耳朵已经没有知觉，耳朵上都是末梢血管，没有多少血液，最怕冷。他爸爸夏永和曾经冻掉耳朵，周围细胞死亡，跑到医院看病。 好像没有多大用。 夏九家把手垂下，正想继续扛着，却忽然感觉两只温温热热的手盖在了他两边已经冻僵的耳朵上。他一愣，身后沈西觉得手心里凉凉的，捂了一会儿，他移开手掌，拢到自己嘴唇前面，张口又呼几口热气，让手重新变得温暖，再次敷上夏九家的两只耳朵。 你 耳朵果然有了知觉，用沈西胸肺之间呼出来的热气弄温暖的，这样太暧昧了。夏九家一把扇开沈西的手，转身瞪他， 别随便上手。 哦，可你好像很冷哎。 我有别的办法。 什么办法呀？夏九家思考几秒，也不知道能怎么样。哎，你这生物学的不行，我有办法。 你又有什么办法？ 沈西抬眼看看，上官凌霄带着最后一组同学正在远处打车，这里只有他和皮冻。接着沈西装作研究，伸出两手握着夏九家的肩膀，垂下眸子，轻歪脑袋，缓缓凑近，对着对方两片嘴唇直接就压。嘴唇还没碰到，然而夏九家只觉得全身血液爆炸一般汹涌奔腾，冲向四肢百骸。刚才还僵硬着的耳朵、手指、脚趾瞬间恢复正常。 怎么样，我生物念得更好，人一激动血一加速就变暖喽。 你 看到上官凌霄已经送走同学，又向自己这边匆匆忙忙走来，夏九家便没有讲话。拦了十来辆车，终于碰到可以拼的，夏九家与沈西两人钻到后座，与上官凌霄告别。经过这么一晚，吃了沈西削的苹果，沈西削的橘子，被沈西抱在怀里，又让沈西摸到耳朵、脸颊，夏九家也硬不起来了。远离计划正式失败。 沈西，你觉得萌萌真还能上985吗？ 说到叶萌萌，沈西也是沉默半晌，最后终于开口，够呛。 嗯， 假设一年恢复，这一年当中肯定会有大半时间根本不能看书，初高中的东西肯定会忘了一大半，而剩下的时间你就算有4个月吧，也只能随便看看。 可是这样根本无法达到正常学生水平。叶萌萌又不是你，还有我，捡不起来多少。而且再回来，他也不能猛学。以前那么努力，才将将进前600。以后，唉。沈西没再讲话，夏九家把胳膊支在车窗下沿，默默看着窗外街景，可什么都没能留住他的眼底。作为学神，夏九家也非常清楚，对叶萌萌这种努力型的而言，没有正规高中里面这种系统性高强度的学习复习，叶萌萌上学期拼命汲取到的知识，甚至包括他初中学习到的东西，一切都将烟消云散。叶萌萌注定上不了985了。开学，夏九家看着自己身边空荡荡的桌子椅子，怔怔发呆。他已经习惯那里坐着埋着头的在学习的姑娘。姑娘在草稿纸上把一个词写一整页，一边写一边念词的中文解释。而后在两节课或者四节课后，又拿着习题册问九家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？而他则会惊讶地望向同桌，心想，不是写了一整页吗？余中善进屋，让两个在升旗仪式打打闹闹的人检讨，而后看着夏九家。 沈西，往前一排，和夏九家坐一桌。 夏九家惊讶抬头，觉得难以置信，可这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。两个学神待在一起，互相帮助，共同进步，为班级拿下第一第二，甚至为学校拿下状元榜眼，正是领导老师众望所归。夏九家还在沉默，沈西却飞速收拾，将书本卷子豁的一下全扔过去，站在夏九家身边过道。 同桌，让我进去。东，坏了，让我进去。 闭嘴。 明知这是双关，却也无法发火。沈西最善于装无辜。夏九家站起身子，让人赶紧坐好。余中善继续安排，指着沈西以前的同桌。 好啊，你去沈西前面与罗婷婷一桌。还有 被涉及到的几个人开始挪窝。 夏九家，失去了旧同桌的咱俩都有了新同桌。 夏九家自然清楚，罗婷婷的同桌出国读书，他自己的同桌患病休学，于是余中善拆掉沈西那桌，一个配给罗婷婷，一个配给自己。至于为什么不叫自己直接与罗婷婷拼盘，也很简单，自己是年级第一，要配年级第二，而罗婷婷是体育生，老是缺课训练，老于怕有负面影响。罗婷婷家境很好，自小练习花样滑冰，03年生，才15岁，目前已经是省队的一员。以前都挺一般，去年忽然状态爆发，12月的全锦赛上面表现不错，只要4月的冠军赛上能继续保持，就会进入国家队征战世青赛。罗婷婷曾经说过，她的梦想是冬奥会。因为非常聪明加上超常发挥，罗婷婷中考是全校的前100名，目前成绩中等，全班40名左右，已经十分厉害。沈西欠手欠脚，挑起一边的眉毛。 灯，你怎么还能光挑着一边眉毛？ 嘿，练的，挑一边眉毛，挑一边嘴角，滑滑板，打更球，还有什么来着，反正都是小学练。 你没装酷还真努力啊。 另外一边前后看着夏九家与沈西大叫。 哇，被捆绑，我看这样。哎，你们出道 搞个组合，学神组合。我想想啊，组合名字就叫学神 boys。 什么鬼？ 流行这个呀，以前欧美有后街男孩 Backstreet Boys， 现在亚洲有 TF Boys， 你们就叫学生 Boys， 霸气。嘿，哎呀，不过你们学习圈啊，真的变化很快，叫人眼花缭乱，比娱乐圈变化还快呢。娱乐圈红不红 ，flow 不 flow， 按年计算；你们学习圈按月计算。第一次月考，我以为你们是个团体，沈西 C 位出道；到了期中，夏大大独居一档，比沈哥高23分，我以为他 solo 出道。到第二次月考还有期末，你们两个一档，比第三高了31分，这才知道你们原来是个组合。 管 哦。 第一二节课数学，数学老师拿着兵器大三角板走进教室。 我们先来简单复习一下上学期的课本内容。这两道大题比较综合，第一道要运用第一章和第四章的公式，第二道要运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公式。我点两个同学到黑板上做啊，剩下的人在草纸上做。夏九佳，第一道；沈西，第二道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